气温在28到25度之间。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很高，不适合登山。白天光照一般，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，照射强度弱。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。